少，能爱着你才最重要。 想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。 相思忘不了。

有多远的距离，以为闻不到你气息，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你。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。 去哪里？

好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我会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独家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那时候爱的男人最不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的独家神话，何必在乎他的真或假？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让画面倒转吧。 爱情的迷雾， 想念着消失的爱， 爱上未来。 捍卫我们的约定，捍卫我们的约定。

房山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。 想有那么一点点自私的

强悍，笑着跳进人海里。 快速喧嚣的世界，我们好像已经忘了从前的车马很远，书信很慢，写下的字迹间有着彼此的温度。写信是一件最能传递感情的事情，它简单纯粹。不知道现在再提起彼时，你第一个想到的人会是谁呢？今天969爱心倡议，不要只在手机上去记录自己的心情，重拾纸笔，给最爱的家人写一封信吧。多一种表达爱的方式，或许也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。 记得早先少年时，大家诚诚恳恳，说一句是一句。清早上火车站，长街黑暗无行人，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。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马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色也好看，钥匙竟没有样子，你锁了，人家就懂了。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从前的锁也好看，钥匙竟没有样子，你锁了，人家就懂了，你锁了。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